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按理说这次闹事，皇上都让你刘三吴安排几个北方学子了，这不就是明摆着给你指条明路吗？朱元璋这么做其实也就是为了能够一箭双雕，既能鼓励北方人学习，也能平定这次闹事。可刘三吴呢，脾气那叫一个倔，甭管你是谁，就是不能违反我的原则，愣是跟皇上叫起板了。在这之后，刘三吴的命运将会如何呢？这场较量最终谁能获胜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